连妈妈都想叫，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叫，搞得人魂发乱，都能不这样。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叫，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叫，搞得人魂发乱，都能不这样。让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叫，让热力传染全场。

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进我的两端，在身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娘，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一晃又忍不住回想，像流花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夜越难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 泪水它已干尽，只剩决心。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想你的心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每个思念过秒，每次呼喊过一秒，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如果雨心头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苹果公司近日公布了手机电池异常关机现象的调查结果。苹果公司称，少数的电池在老化后负载能力降低，突然出现了负载峰值过高时，可能会发生自动关机。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试点工作会议，计划于今年的6月底前在12个试点地区启动两检合并工作。人社部强调，两检合并并不是简单的将生育保险并入医保，而是要保留各自的功能，实现一体化的运行管理。8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于北京时间27日的上午举行，《暗夜之城》以14项奥斯卡提名领跑，追平了《泰坦尼克号》的记录。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中小学入学年龄截止日不再限于8月31日，而是由各省份统筹决定。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一枚

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去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想过只和寂寞做朋友？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一记你手心的温柔，情别结义我会将心只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只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想我只和寂寞做朋友？ 我担心 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过，我怕你已经忘记了我，刚刚分手想告别很久，还想为你做些什么？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年，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 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 身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呀，看着只许着你容颜幻化似梦。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房子上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彩虹城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女人花摇曳在风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人如花花似梦。人如花花似梦。